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26章第二个项目第84集。 他看了看旁边，人质周围的许多人鱼手里都拿着长矛，他飞快地朝一个长着绿色长胡子戴着鲨鱼牙齿做的短项链的7英尺高的人鱼游去，比比划划地要求借他的长矛一用。人鱼哈哈大笑，摇了摇头。 我们不能帮忙， 人鱼用沙哑低沉的声音说。 拿过来， 哈利恶狠狠地说，但嘴里只冒出一些水泡。他使劲想从人鱼手里夺过长矛，但人鱼把长矛拽了回去，仍然摇着头哈哈大笑。哈利在水里转了个身，朝四下张望着，需要一个锋利的东西，什么都行。湖底散落着一些岩石，他俯冲下去，抓起一块特别尖的，回到雕像旁边。他用石头拼命砍砸捆绑罗恩的绳子，几分钟后绳子被砸断了，罗恩神志不清地浮在湖底上方几英寸的地方，随着水波飘来荡去。哈利看看四周，不见其他勇士的影子，他们在磨蹭什么呢？为什么不抓紧一些？他回到赫敏身边，又举起尖石头开始砍砸赫敏身上的绳子。立刻好几双粗壮的灰色大手抓住了他，六七个人鱼把他从赫敏身边拽开，他们摇着绿头发的脑袋哈哈大笑。 你只能带走你自己的人质， 其中一个对他说， 别管其他人。 不行， 哈利气愤地说，但嘴里只冒出两个大气泡。 你的项目是救出你自己的朋友，别管其他人。 他也是我的朋友， 哈利指着赫敏嚷道，一个银色的大气泡无声地从他嘴唇间冒出来。 而且我也不希望他们死掉。 秋张的脑袋靠在赫敏肩上，那个银色头发的小姑娘脸色发青，看上去毫无生气。哈利挣扎着想摆脱人鱼，但他们笑得更厉害，又把他拉了回去。哈利绝望地看着四周，其他勇士都上哪儿去了？如果他把卢恩送到水面，再回来解救赫敏和其他人，还来得及吗？他还能找到他们吗？他低头看了看表，想知道还剩多少时间。表停了。就在这时，周围的人鱼突然兴奋地指着他的脑袋上方。哈利一抬头，看见塞德里克正朝他们游来，他脑袋周围有一个巨大的气泡，使他的五官看上去都被拉长加宽了，显得非常滑稽。 迷路了， 他用口型说，神情十分慌张。 弗洛和克鲁姆也快过来了。 哈利觉得一块石头落了地，他看着塞德里克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刀，割断绳子，救出了秋张。他拉着秋张往上游去，很快就不见了。哈利环顾四周，等待着，怎么不见芙蓉和克鲁姆呢？时间不多了，根据那首歌里唱的，过了一小时，人质就永远找不回来了。人鱼突然欢快地尖叫起来，那些抓住哈利的人鱼松开了手，扭头向后张望。哈利转过身，看见一个庞然大物正朝他们游来，下面是人的身体，穿着游泳裤，上面是鲨鱼的脑袋，是克鲁姆。看来他想给自己变形来着，可是不太成功。半人半鲨鱼的克鲁姆径直游向赫敏，对着他身上的绳子又扯又咬。问题是克鲁姆的新牙齿结构古怪，凡是比海豚小的东西他咬起来都很别扭，而且哈利可以断定，克鲁姆的动作要是有个不小心，就要把赫敏撕成两半了。哈利冲上前去，重重地拍了一下克鲁姆的肩膀，举起那块尖石头。克鲁姆一把抓过去，开始砍砸赫敏身上的绳子。几秒钟后他成功了，他抓住赫敏的腰，没有再回头望一眼，就带着他迅速升向水面。现在怎么办呢？ 哈利焦急地想，只要能确信芙蓉正在赶来，怎么还不见她的影子？没有别的办法，只有他抓起克鲁姆扔下的那块石头，但是人鱼纷纷围拢在罗恩和小姑娘身边，对哈利拼命摇头。哈利拔出魔杖， 闪开！ 他嘴里只冒出一串气泡，但他清楚地意识到人鱼们明白了他的意思，因为他们突然都不笑了，一双双黄眼睛盯着哈利的魔杖，显出很害怕的样子。他们人多势众，他孤身一人，但哈利从他们脸上的神情看出，他们和巨乌贼一样，对魔法一窍不通。 我数到三， 哈利喊道，一大串气泡从嘴里喷出。他竖起三根手指，确保他们明白他的意思。 一， 他放下一根手指。 二， 他又放下一根手指。人鱼散开了，哈利冲上前，开始砍砸把小姑娘捆在雕像上的绳子。终于，他也自由了。哈利拦腰抱起小姑娘，抓住罗恩长袍的领子，两腿一蹬，离开了水底。他前进得真慢呢，他没法再用戴普的双手来推动身体向前，他拼命拍打戴普的双脚，但罗恩和芙蓉的妹妹像两只装满土豆的口袋，拖着他往下沉。他眼睛望着上空，知道自己一定还在很深的水下，水面望上去还是漆黑一片。人鱼和他一起游了上来，他看见他们轻快自如地在周围游来游去，望着他在水里挣扎，是不是时间一到，他们就会把他拉回水底？他们会不会吃人？哈利使出吃奶的力气游着，最后两条腿都发僵了，肩膀也因为罗恩和小姑娘的拖累而痛得要命。他越来越喘不上气，脖子两侧又感到疼痛难忍。他开始非常清楚地意识到，他嘴里的湖水是多么潮湿。不过，沉甸甸的黑色已经越来越淡，他可以看见上面的天光了。他用戴普的双脚奋力踢蹬，却发现他们又变成了普通的脚。水从他的嘴里涌进肺中，他开始感到晕晕乎乎，但知道日光和空气就在十英尺的上方，他一定要到达那里，一定。哈利踢蹬着双腿，速度那么快，用了那么大的力气，肌肉似乎都在尖叫着发出抗议了，他的脑袋里仿佛也浸满了水，他喘不上气来，他需要氧气，他必须前进，不能停止。突然，他感到自己的头猛地露出了水面，美妙、清新、凉爽的空气拂过他潮湿的脸庞，他感到隐隐作痛，他大口地吞咽着空气，觉得自己一辈子都没有好好呼吸过。他一边喘着气，一边拉着罗恩和小姑娘继续向前。在他周围，许多绿发蓬乱的脑袋和他一起冒出水面，但他们都对他善意地微笑着。看台上人声鼎沸，又叫又嚷，似乎一个个全都站了起来。哈利猜想，他们大概以为罗恩和小姑娘都死了，但他们错了。罗恩和小姑娘双双睁开了眼睛，小姑娘看上去惊恐而迷茫，罗恩只是吐出一大口湖水，在明亮的光线下眨了几下眼睛，便转向哈利说：“ 全湿透了，是不是？” 接着，他看见了芙蓉的妹妹。 你把她也弄上来干什么？ 芙蓉没有出现，我不能把她冰在下面。 哈利喘着气回答：“ 哈利，你这个傻瓜。” 罗恩说：“ 你该不会把那首歌当真了吧？邓布利多不会让我们哪一个人淹死的。 那首歌里说， 那只是为了让你们在规定时间里回来。” 罗恩说：“ 但愿你在下面没有因为逞英雄而耽误时间。” 哈利觉得又泄气又恼火，对罗恩来说这一切都没什么，他睡着了，他感觉不到湖底下多么阴森恐怖，周围都是拿着长矛的人鱼，一个个都像是杀人的老手。 好了， 哈利没好气地说， 帮我拉他一把，他可能不大会游泳。 他们拖着芙蓉的妹妹汤水走向岸边，裁判们都站在那里望着，20个人鱼像仪仗队一样陪伴着他们，嘴里尖声尖气地唱着难听的歌。